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来读经文，我从三十二节开始读，读到四十二节。这是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上十字架之前几个小时，请听上帝的话语。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落入试探。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的非常的软弱。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听你的道，不只是听到你的道，而是能够把这道放在心中，多加的思想。因为这道能够叫人得永生，也能够定你的罪，所以你们要小心听。天父，求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小心听，也求你让讲的人小心的讲，以至于所听到的这话语是叫人得到永生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本性就是政治动物，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说，人本性就是宗教动物。保罗写，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就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如果人心中本来就有上帝，人本能就会求告上帝。就像在约拿那艘船上的水手，遇到狂风大浪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就是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明。清教徒约翰欧文说，祷告将人与牲畜分别出来，而若没有祷告，就没有宗教信仰。基督徒，我们不仅有宗教信仰，我们信的是，我们所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因此，我们的祷告与世人的祷告应该有所差别。西敏小奥里问答第98问说，祷告是奉基督的名，向上帝祈求我们心中的所愿的，所符合上帝旨意的事，并且承认自己的罪，也为上帝诸般的怜悯献上感恩。荷兰改革宗神学家布雷克说，祷告是奉基督的名，借着圣灵的运行，发自一颗重生的心，向上帝表达圣洁的愿望，并且请求满足这些愿望。按照这以上的定义，祷告是奉基督的名，借着圣灵的运行，发自重生的心。有谁符合这个条件？谁是这样的人？欧文说，如果你要叫一个没有圣灵的人祷告，就好像对他说，你平平安的去吧，你要穿的暖吃的饱，这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基督徒不仅能够祷告，也必须祷告。 撒母耳他对以色列人说，至于我，我如果停止为你们祷告，我就有罪了。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说如果你们祷告的时候，保罗说要不住的祷告，这是一个命令，不是选项。基督徒不祷告就是罪，而且不祷告的基督徒也必然会犯罪。主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祷告是命令，祷告也是恩典。欧文指出，一切属灵的恩典都是透过祷告得着，所有属灵的恩赐都是借着祷告运作。这是说，祷告是在所有恩典媒介中的恩典媒介。没有祷告的讲道不过是演讲，没有祷告的圣餐不过是迷信，没有祷告的团契不过是社交活动。基督徒必须祷告，因为祷告是命令，也是我们获取恩典的必要手段。我们不求不祈求就得不着，而主耶稣他命令我们要求，凡他所命令的他也赐给我们遵守命令的能力。我们祷告的能力从哪里来？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这圣灵不外乎就是耶和华在旧约里面早就应许的，我必将那诗人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在大卫家和耶和华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求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这圣灵也是后来使徒们教导的，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呼叫阿爸父。基督徒必须要祷告，也必要祷告，也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祷告的人。但是让我们承认祷告很难，或许祷告是最难的属灵操练。什么是属灵操练？有一次我问跟一位年轻的姐妹谈话，她说我要有更多的属灵操练，我问她什么是属灵操练，她很可爱也很诚实说我不知道。我习惯基督徒习惯的用词属灵操练。属灵操练就是一个基督徒依靠圣灵遵照圣道所做的例行公事。就是我们讲的守主日，默想上帝的话语，团契祷告等等。我们中间有谁满足于自己的祷告生命？我们中间有谁敢说自己的祷告没有改进的空间？应该没有人。当我们要改进我们的属灵操练的时候，基督徒通常会做什么事？买一本书。会有人会送你一本书。确实有许多教导我们祷告的书，包括我们主日学的教科书，但是我恐怕基督徒读很多这种书就不读那一本书。属灵书籍最终的目标总是应该鼓励你从圣经里面仰望基督，因为仰望基督是所有属灵操练而成长唯一的手段或者原则。你如果要更好的祷告，你就必须看，从圣经中看到耶稣他如何祷告。其实就连门徒们都认知祷告是很难的事，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耶稣教导他们行神迹或者讲道，他们要求耶稣教导他们一件事，就是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我很难想象门徒们也需要学习祷告。经文其实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我相信他们是与耶稣一起祷告的。三年下来，他们耳濡目染之下也应该会祷告。或许门徒们在此所要求的是耶稣要教他们某种知识性的祷告。无论如何，有趣的是 福音书从来没有记录门徒们祷告，好像要等到耶稣升天之后他们才知道如何祷告。福音书倒是记载我们的主他总是祷告，他在受洗的时候祷告，耶稣也受了洗，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圣灵催逼他去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怎么40天禁食，禁食干什么？祷告。他第一次在加利利讲道之前，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修改讲章，在那里祷告。群众也要听他讲道，但是听他讲道之后，耶稣却退到旷野里去祷告。在行五饼二鱼神迹之后，那天晚上他辞别了门徒，他一个人上山去祷告。路加记录耶稣出去上山祷告，他彻夜向上帝祷告。他到了天亮就叫门徒来，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我们很确定耶稣他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判断谁是悦人眼目的，谁是可喜悦的，他彻夜祷告寻求他父的旨意，才拣选了那12个门徒，其中有个要背叛他。耶稣他也在人群之中祷告，在叫拉撒路复活之前，他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了，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要使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的。而弟兄姐妹，我们有圣灵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求圣灵，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祷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他又拿起杯来祝福了。主耶稣是为了他舍去的身体，为了他所流出的血，谢饭上帝。耶稣感谢他的父差遣他为我们舍去他自己的生命。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为门徒们向父所求的最后一件事，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使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我们的主他如此求，死亡对你我来说，对基督徒来说，就有全然不同的意义。一个基督徒死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死的原因最终不是意外，不是自然因素，不是天灾人祸，不是战争，不是癌症。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死是因为父回应了他儿子的祷告，好叫父赐给儿子的人与他们的主同在，好叫他们看见主的荣耀。这是说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必须祷告，因为他求我们活在地上就有圣灵，死后就到他那里去。如果他不求，他就得不着父所赐给他的人。如果耶稣不祷告，我们就不与他同在。耶稣在被卖之前，他匍匐在地上祷告。他在客西马尼园子里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路加说他汗珠大如雪点滴在地上。说那天晚上，上帝的儿子是最软弱的，他的门徒是最刚强的。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么说，耶稣却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但是他们睡着了。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与耶稣最亲密的门徒，那天晚上在园子里，但是耶稣特别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你不能警醒片刻吗？为什么是西门彼得？为什么特别对他说？或许耶稣不是在质问彼得，而是在直接描述西门彼得当时的光景。你在睡觉，你无法警醒片刻，你将要三次不认我。耶稣对他们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原来的经文并没有你们，心灵也可翻译为灵。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这里的灵 pneuma 是指人的心智或人的意愿，但是我认为耶稣在这里并非表达某一种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比。灵 pneuma 就是指圣灵，就是他之前所应许的保惠师。耶稣曾经对门徒说：圣灵赐给人生命，相对来说，相对之下，肉体是毫无用处的。后来耶稣又说：我去对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为什么耶稣去对门徒们有益？因为如果他不去，门徒们就不会祷告。当他们能够眼见耶稣，就不会凭着信心行事。之后天使会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在那里望着天，望着那离开你们升天的耶稣？门徒们他们是看不到耶稣之后才开始祷告。一些从前不祷告也不会祷告的门徒们，在主耶稣升天之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路加说是什么？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但是那天晚上在园子里面，门徒们没有祷告，他们依靠的是看似刚强的肉体。即使众人为你的缘故跌倒，我也绝不跌倒，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绝对不会不认你。最后门徒们都逃离他，都离弃他们的主。而耶稣他明白，一个人刚强与否，并非他讲话大声或者拔刀杀人，而是他可否祷告。他后来说，对那些来逮捕他的人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耶稣当然可以祷告求他的父拯救他，或者他也可以祷告求他的天父拯救他的父所赐给他的人。但是耶稣不可以同时求他的父拯救他，也求他的父拯救那些父所赐给他的人。若父赐给他的人一个也不失落，耶稣他就必须失去自己。他救了别人，就不能够救自己。所以门徒们那天晚上在克西马尼园子里面失败，就如亚当在第一个园子里面失败。他们都是依靠肉体，都是凭着眼见行事，他们都没有依靠圣灵，他们都没有祷告。但是第二个亚当那天晚上在第二个园子里面，他祷告，他稍往前行，匍匐在地祷告，这好似他进入他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他在暗中的父，他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他。他的父怎么报答他？三次他求，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撤去。三次他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愿你的旨意成全。他的父怎么报答他？路加说，有一个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力量。他极其伤痛，祷告就更加的恳切。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得出来，耶稣他确实凡事与我们一样。如果祷告对我们来说困难，对我们的主来说也绝对不理所当然。他必须依靠圣灵才能够恒切的祷告。圣灵乐意，肉体却是软弱的。如果耶稣他依靠他自己的肉体，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会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救他。但是他没有那样求，但是父只差遣一个天使，一个天使来帮助他儿子的祷告，好叫他儿子上十字架。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落入试探。耶稣他自己必须倚靠圣灵警醒祷告，才不落入试探。克西马尼的试探就是，他要救自己，就不能够拯救我们。如果那晚耶稣没有祷告，我们就没有救恩。如果耶稣没有说不是我的意愿，我们中间就没有一个人得救。如果他在十字架上没有求父啊原谅他们，就没有一个人得到饶恕。我们祷告的时候会说，哦，为了主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是因为基督他先为了我们的缘故祷告。当他说只要从你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求父送他上十字架，但是他求的更多，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So, 弟兄姐妹，我们所领受的是完整的救恩，我们不仅称义也要成圣。耶稣不仅祷告为我们舍去自己，他也祷告为我们祷告，好叫我们效法他祷告。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他自己也呼叫他的阿爸父，而他的父也就是我们的父，他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儿子求父，父就差遣他儿子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也就呼叫祈求阿爸父。弟兄姐妹，这是说你我没有借口不祷告，没有时间祷告，太忙了，我不会祷告。你是基督徒，你就有儿子的灵，你就呼叫阿爸父。你不祷告，你就是否认你在天上的父，或者你不过是徒有虚名，没有圣灵的挂名基督徒。这是说若我们的祷告有果效，并非因为我们祷告的方式正确，或者技巧成熟，或者有完整的公式，而是我们有圣灵。我们本来就不知道该如何祷告，不知道，从来就不知道，不是偶尔不知道，但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这是说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他是那祈求的灵，恳求的灵，他赐予我们祷告的能力，叫我们知道该求什么，该如何求，要向谁求。而且圣灵他从来不离开圣道工作，就连在圣子的身上也是如此。他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的旨意是什么？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如果祷告是清教徒所说与上帝亲密的对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言语，按照，可以这么说吗？按照他的文法， 与他对话，我们从哪里学习上帝的言语？圣经，圣经提供我们祷告的内容，圣经提供我们祷告的智慧。所以就如19世纪苏格兰牧师们先说，我们是用圣经祷告。我们不会祷告，因为我们不熟悉圣经，我们就无法用上帝的话语与他对话。我们不熟悉圣经，我们就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也就无法按照他的应许求，我们就妄求，就求也得不着，就不求。另外一位清教徒 William Garnall 说，大力读经的人，他的祷告就大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有活泼的祷告生命，你就必须读圣经。今天是基督徒生命节奏讲道系列的第四讲，主题是祷告。在所有的属灵操练之中，祷告最难，但也最直接标记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也是基督徒最容易忽视的 duty 职分。关于祷告，我们确实有很多可说，也需要学习，有很多可以读的。这礼拜读了很多关于祷告，清教徒你知道他们写一个主题就是一两百页，做很多笔记，结果都没有用。因为我觉得我们都需要祷告，但是我们都需要实践祷告。关于祷告，我们最需要实践的就是去祷告。我们不祷告，因为我们不祷告。就像任何的恩典，我们如果不忠心履行祷告的义务，我们就会失去祷告的恩典。论到祷告，约翰欧文 ，OK， 约翰欧文又来了。约翰欧文他说，马太福音25章29节是恩典操练永远不变的法则，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关键并非我们有没有祷告的恩赐，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有，关键是我们使用或不使用，操练或不操练。你不使用你就没有，你不使用你必会失去，你操练你必然越加熟练。然后清教徒他们写了很多关于祷告的书，也留下许多祷告的范本，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用他们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不多说你要如何祷告，你要祷告什么，你要在哪里祷告，反正我求你不要在脸书上祷告。我只说我们都需要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因为这是主他自己说的，因为这是主他自己明确的命令，因为这也必然是实现在你我身上的事实。你我就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人，除非你要说你不属于他。但是事实也是，我们并没有常常的祷告，反而时常灰心。我们若祷告，我们的祷告就像念符咒，像外邦人一样，遇到问题的时候才偶尔祷告。你知道我总是会问你们有没有祷告，好，我就先告诉你们好了，你们可以回答我很多的问题，但是你们的回答不应该说啊，有，就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祷告，因为那个就是念符咒，那个是临时抱佛脚，那不是基督徒的祷告。基督徒祷告就是常常的恒切的不住的祷告。我自己不祷告的时候，我会试着提醒我至少这一个事实，就是主耶稣和他的圣灵现在正在为我代求，所以我总是至少有两个祷告伙伴正在为我效力，叫我祷告，祷告到底就得救到底，这样我怎么能够不祷告。 弟兄姐妹，若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也必然是效法基督祷告的人。你灰心的时候，你不祷告的时候，你不想祷告的时候，你要看主耶稣他如何祷告。他在客西马尼为你的缘故祷告，因此你就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总要警醒不倦为众圣徒代求。因为你不要听到他说你在睡觉，你不能够警醒片刻。然后你要去看看彼得，就是那天晚上在园子里睡觉没有警醒祷告三次不认主的那个人，那个人后来成了什么样的人？他曾经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但是正在他的主，正当他的主为他舍命的时候，彼得却逃跑，为要保全自己的生命。他本来应该要听到他的主对他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但是只不过彼得终究成了为他主舍命的人。耶稣他自己告诉彼得，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要怎么样荣耀上帝。主耶稣在预告彼得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他自己后来写信说，我离开这帐篷的时候到了，就是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那个曾经逃离十字架的彼得，后来成了一个不怕死的人。这就是说，那个没有祷告的彼得，在耶稣升天之后，成了像他的主一样祷告的人。他说，至于我们要专注于祈祷和传道的侍奉。他在撒玛利亚为圣徒祷告，他在祷告之中看到福音要传给外邦人的意象，他跪下祷告，转身对尸体说，大比大起来。彼得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可以叫死人复活。他写信劝勉圣徒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看彼得祷告，因为耶稣先为他祷告。耶稣上十字架前对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晒你们像晒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我们怎么有得救的确据？因为耶稣为我们祷告。你要看彼得祷告，因为如果彼得这个人都能够祷告，你我就能够祷告。耶稣为彼得祈求，他也为你我祈求。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借着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求。我们就是那些借着使徒的话语信耶稣的人，他为我们求，他又将所领受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他如今又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这样弟兄姐妹，你我就没有借口不祷告，也不能不祷告。我们可以靠着他，我们可以凭着他的圣灵，借着祷告来到父面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及时的帮助。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就是那施恩叫人恳求的圣灵，浇灌在属于你儿子的人身上。因为这是你儿子所求的，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知道该如何求，也只有如此我们才知道该求什么，也只有如此我们才会求。天父，我感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恩赐，我求你叫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成了领受恩典却不使用恩典就没有救恩的人。为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 感谢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